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75集。 李寻知道他嘴笨，也不等了，道：“ 你在这儿多留几天，我让你见个人。” 什么人？ 李寻悠悠道：“ 对你来说算熟人吧。” 李兰更奇怪了，他在这儿谁也不认识，没等再问，李寻又说：“ 等见了你就知道了。” 李兰乖乖点头。李寻看着他，半晌，道：“ 将来有孩子了，送我这边念书吧。” 李兰惊讶抬眼，李寻嗤笑道：“ 切，你们家能教出什么人来？闭着眼睛也知道。” 李寻说话一向嘲讽，但李兰是他姐姐，他太清楚他每句话里的意思。他眼眶发红，激动的指尖颤抖。他今天来找李寻前本来很紧张，可今天的李寻却给了他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具体怎样他描述不清，他病中身体本来难受的要死，可现在又觉得开心极了。另一边，李寻也在感叹世上感情之奇妙。好像不管从前怎样，只要自己有了归处，很多事都能放下，也可对过往更加宽容。李兰拿起柠檬水，还没喝又打了个喷嚏。李寻打量他：“ 你穿得太少了。” 李兰揉揉鼻子：“ 没想到会这么冷。” 他这几天一直低烧，但没告诉李寻，怕他担心。李寻把柠檬水拿开，去前台给他要了杯热的红豆姜汁。在掏钱的时候，门口响起欢迎光临。李寻下意识回头，看到三个男生从外面进来，刚好坐到他和李兰的后面。“ 妈的，冻死了。” 打头的一个男生说。另一个男生也道：“ 对呀，而且这学校怎么这么偏，门口都没什么东西。” 最后一个男生冷冷地说：“ 你当是我们那儿呢，这地方我他妈踏进来就觉得恶心，垃圾学校只能培养垃圾。”“ 您的红豆姜汁。” 李寻从服务员那接过热饮，一脸笑意地往回走。点餐的前台是视野死角，一旦绕出去，他的身高样貌马上吸引了就近几桌的客人。方志敬几乎一眼就看到了他，脸色在一瞬间变得铁青。李寻则像是碰到熟人一样，挑着眉笑道：“ 哟，这是哪位啊？” 方志敬两个伙伴回头看他。李寻不认识他们，但他们早就见过李寻了，在两年前的比赛里。他的形象太过引人注目，看过一次就很难忘记。方志敬嘴唇紧抿，李寻一手拿着饮料，一手插着兜，堂而皇之地来到他们面前。“ 聊什么呢？” 方志敬不说话。李寻：“ 来，有什么想说的，咱们当面聊。” 方志敬总算开口，想要息事宁人：“ 没什么，你误会了。” 李寻却完全没有想结束的样子，高大的身影站在他们桌边，俯视道：“ 真是好久不见了，我算算，两年了吧。” 李寻神色悠哉：“ 怎么忽然来我们这种垃圾地方了？” 方志敬脸色难看，一语不发。李寻忽然做出恍然大悟状：“ 哦，应该是来比赛的吧？为什么今年还来？” 他先是疑惑地看着方志敬，而后慢慢勾起嘴角：“ 这么说，方组长去年的比赛又舍了。” 方志敬脑部神经疼得一跳，拳头捏到发抖。李寻神态不遮不拦，几乎要把脸皮撕开，直接给他看骨头里的鄙夷。方志敬的两个同学愤怒地起身：“ 你什么意思？” 李寻扯着嘴角笑：“ 听不懂，听不懂，让你们组长帮忙解释一下。” 一个男生往前迈了一步， 方志敬叫住他。 哎，王玉君，回来。 他看向李寻。 过去的就过去了，再讲就没意思了。我不该这么说你学校，让你不舒服了，我道歉。 李寻浅白一眼，冷笑着回到自己位置。座位上的李兰目睹一切，吓得脸都白了。李寻看他紧张，直接把热饮放到他手里。 走吧，换个地方。 从店里出来，李兰对李寻说， 刚刚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们要打架了，他们三个人呢。 李寻低头点了支烟，在冰天雪地里淡淡地瞥他一眼。 那又怎么样？ 李兰小声说， 你脾气太冲了，那男生都跟你道歉了。 道歉？ 李寻嗤笑一声，意味深长道， 我这人最擅长抓人心理活动了。 李兰听不明白他的话，刚要问什么意思，一阵冷风刮来，连打了几个喷嚏。李寻皱眉看着他，将外套脱下。李兰连连摆手， 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没事。 李寻没理会，直接把衣服扔他身上。 走吧。 李兰被冻得病更重了，他不像朱韵身体底子好，持续好几天一直低烧，吃什么都吐。李寻送他去医院，李兰又自己偷偷跑出来，说是太过小题大做，这点小病他们那儿根本没人去医院。他怕传染李寻，自己躲在宾馆养着。等过几天李寻再去看的时候，发现人瘦了一圈。 怎么回事？ 李寻皱眉。 我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是说不烧了吗？ 李兰人已经迷糊了，强撑着摇头，声音小如蚊蝇。 没事。 不行，去医院。 李寻给他拉起来，李兰还想拒绝，但是头晕目眩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李寻领他下楼，刚出宾馆就接到林老师电话，招呼他快点回学校一趟。 什么事？ 林老师匆匆道， 哎呦，你快来吧，缺人呐。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李寻皱眉看着身边迷迷糊糊的李兰，拉着他去了路边的一家餐厅。 你先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 李寻赶回学校，被林老头直接拎去行政报告厅。明天的决赛就在这儿举行，会场基本已经布置完了，有几个参赛队伍正在进行最后设备调试。大冷的天儿，林老头硬是忙出满头汗，跟李寻解释说，有几个志愿者去市区被堵在回来的路上，现在各种事情火烧眉毛。林老头是学校这边的总负责人，给李寻塞了一堆资料，焦头烂额道， 你把参赛项目录入一下，我这实在是分不开身了。 李寻把材料看了一遍，发现要录入的东西不少，他着急带李兰去医院，把资料放到一边。 你找别人弄吧。 林老头瞪他一眼， 我要是能找来别人，我还找你？你是最末选项好吧。 李寻恬不知耻地笑，刚要再推，旁边过来一个人。方志敬从李寻手里接过材料，对林老头说， 哎，老师，我来帮你弄吧。 林老头很快认出方志敬，毕竟两年前李寻在赛场上的行径实在太过惊世骇俗，方志敬作为被其点杀的对象，给林老头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此时两方再见面，林老头也难免有点紧张，可是看当事人两个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。在林老头忙得尴尬的时候，方志敬已经到电脑旁边了，他回头问， 老师，直接录就行吗？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跟我说一下。 林老头回过神，连忙道， 哎呦，不用不用，你们好歹也算客人，我们这儿还有人呢。 说着去扯李寻。李寻后退一步，没给他扯到，笑着说， 他愿意弄就让他弄吧，省得我看到什么不该看的，手再痒了就麻烦了。 林老头后背一凉，额头上的汗差点流下来，他偷偷看向方志敬，后者正在忙着录入，似乎没有听到李寻的话。林老头给李寻拉到一边，狠狠地指了指他， 人家好心来帮忙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刺激他？ 李寻道， 前面那么多组的软件都没测试好，他怎么专挑你这个评委老师来帮忙？ 林老头蹙眉， 你不要这么冷嘲热讽。 李寻耸耸肩， 我先走了。 你别想。 林老头怒道， 你去给我帮忙把机器都测试好，确认所有队伍的软件都能运行了再走。 李寻看了看时间，觉得还来得及，也不跟林老头犟了，转身去测试机器。林老头回到方志进身边，想了想，还是安抚了一句， 他这人性格就这样，混得很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 方志进抬眼， 看您说的，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，我早就不在意了。 林老头安下心来，感叹道， 还是要你这样才行啊，德才兼备才能走得远，怎么跟他说都不听。 方志进好声道， 之前的事情也不怪他，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他其实还挺厉害的。 林老头听他这么说，顿时感觉这个学生不计前嫌，心胸宽阔，好感大增。他小声对方志进道， 你们今年的作品我看了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方志进有点不好意思， 哎，您能再给我们点指导吗？ 林老头就他们的参赛作品细节跟方志进谈了一会儿，最后方志进说， 哎，这几点确实还有问题，真谢谢您提醒我们。之前我就听说这所学校的计算机系能人辈出，李寻一直有您的指导，也不怪实力那么强。 林老头笑着说， 嘿嘿，他情况特殊。 方志进看着他没说话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